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善信，由大屿山宝莲禅寺主办，全慧法师主讲，宜山祖师法愿文，现在宣布正式开始。首先非常欢迎各位莅临香港文化中心出席宝莲禅寺92年度第一次举办一连三日的佛学讲座。宝莲禅寺在今年为大家筹备了七次的大型弘法活动，目的是希望透过讲座将正知正见的佛法能够更加深入和更加普及，介绍给社会各阶层人士，从而认识佛教，了解自己，建立美好的人生。全慧法师是广东人，1947年在广东曹溪南华寺受具足戒，是虚云老和尚禅宗泰斗的戒弟子，先后亲近过佛教的名宿，有应慈、元英、能海、布元、湛虚等长老，并曾就读在南华戒律学院、上海圆明讲堂以及香港的华南佛学院。1950年亲近大屿山海仁老法师，专心一致研究大佛顶首楞严经达七年之久，法师深入经藏，辩才无碍，数十年来弘法不绝，奔走于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以及澳门各地，大开讲座，弘扬正法，不遗余力，并曾经在夏威夷电台空中布教达七年，使到该地华侨能够有机会听闻佛法，得道者甚众。法师一种不辞劳苦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今次全慧法师应宝莲禅寺邀请，为我们一连三日讲解宜山祖师法愿文，是会用深入浅出的方法引导大家去真正了解佛法，以及怎样将佛法融入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在讲座进行期间，大会准备了一些纸张，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向就近的工作人员索取，交回后法师会为大家逐一解答。现在请各位起立，以恭敬至诚心欢迎法师进场，有请全慧法师。请法师带领我们向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行三问讯礼，请各位合十。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修佛宝歌。请法师带领我们三清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号。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法师就座。各位就座。圆山祖师法言文佛学讲座现在开始。 圆山祖师法言文，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善信，今日是宝莲寺主办佛学讲座，本人是承蒙邀请与大家见这个法言，本人呢是感到很高兴，亦都呢是觉得很荣幸。那么圆山祖师他所发言说出是一篇文，虽然呢不是一部佛经，但是以他老人家在中国佛教历史里面那种禅定的修养以及佛学那种的分毫，那么纯粹呢是根据佛经里面所讲的道理来到发挥他自己的本能，先至在佛前呢是说出此一篇呢是法缘文。那么所以在往时所有中国这个大丛林里面，那么朝头早上早殿的时候那么中间呢就是出位念佛，那么绕了佛回来归位了，那么大家跪低呢就是念那些法缘文，有些地方就是念一心归命的法缘文，有些地方就是念这个十大愿王的法愿文，那么亦都有很多丛林呢就是念此一篇呢是圆山祖师礼佛法愿文。因为这一篇法愿文无论呢是出家者以及是在家的学佛者呢都很应该呢是要过半以及呢依照这一篇文呢来到呢是法缘，因为它里面包括论它这个程序的第一，它的先先呢是皈依三宝，所谓有所凭证，祈求三宝的慈悲加庇啊，那它所发这个愿力所写这一篇的文字啊是完全符合佛经里面呢是所讲的道理。那么其次呢就是力一心而忏悔，祈求三宝的慈光加庇，忏悔宿生以共今世所有的罪业。那么罪业消除，其次呢就是具足这个四种的助缘，以为呢这个修道的基础。那么其次就是远离了八难，不会生到这个边地下劫，所谓超尘而无有障碍。那么再其次就是发四宏誓愿，是度众生断烦恼破法门成佛道啊，说明自他两利都圆满。那么然后呢再发愿是勤修六道万行，使到福德二位两种都圆满了，那么因地 圆满成就，所以和尚就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化这个苦恼的人生啊，成为这个极乐世界，即现在这个人间呢，就是啊极乐的清凉。所以此一篇二山祖师发愿文啊，唔单话出家者要受持读诵，即使系在家嘅学佛信徒咧，咁啊亦都要咧每人啊依之发愿。嗱，咁我哋开始呢一篇文，首个四句偈颂啊，就系归命十方调御师。演扬清净微妙法，三乘四果解脱僧，愿赐慈悲哀摄受。嗱，我哋头先所讲呢篇文嘅次序里边咧，首先就系皈依三宝，有所凭证，祈求三宝嘅慈光加庇。嗱，我哋刚才所念呢四句文啊。就是啦，归依三宝啦。嗱，咁第一句归命十方调御师，就是归依咧佛宝。咁啊，演若清净微妙化啦，就是啦，归依法宝。咁三乘四果解脱僧，就是归依咧系僧宝。咁啊，愿赐慈悲哀摄受啊。就是祈求三宝的慈光加庇啊！我哋现在就是先讲第一句，所谓归命十方调御师。嗱，归命两个字咧，可以一直落去嘅，包括归命清净的微妙法，归命三乘四果的解脱僧。所谓归者，就是以趋向啊，系佢嘅意思。命呢就是我哋呢个身命，现在话归命呢，所谓嘅身，我哋见到三宝嘅时候啊，就要恭敬礼拜；我哋嘅口呢，就是要恭敬啊，称扬赞叹三宝嘅实德神能，赞叹三宝嘅殊胜功德。我哋呢个心意就一定呢要。是观想三宝，好似在自己的面前，不要呢忘记啊这个三宝的慈光加庇啊，不要忘记啊三宝的实德实能，以这个身口意三业是虔诚啊，投靠是恭敬顶礼三宝，那就名为叫做归。亦名叫做归命啦。嗱，现在单系举出归命，就系以呢个生命咧，其实咧就包括呢个口，亦都包括呢个心意啊。我哋整个人嚟讲，就系佢哋一个完整嘅生命。呢个完整嘅生命里边，我哋有口能够赞叹三宝啊，有呢个心意嚟到观想三宝。所以生命是我们世间人所最重视，亦都呢所最注重呢是保护自己这个生命啊。现在是以自己最保重的生命，以自己最爱护的生命啊，来到呢虔诚顶礼投靠依止三宝。就是表示我们一个信佛的弟子，无论他出家以及在家，是对三宝呢一种呢是最尊敬，是最顶礼，所以名为呢叫做归命。十方呢就是指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方下方，那就名为叫做十方了。嗱，调御师咧，佛咧就有十种嘅通号。调御师咧，即系啊，调御丈夫，在十种通号里边咧，就叫做摄化从道号。咁啊，点解佛啊称佢为叫做调御丈夫？此处啊， 称佢为佢嘅调御嘅师咧？因为我哋众生呢个心念啊，妄想不停，有时谂东，有时谂西，有时谂埋嗰啲唔正常嘅，咁我哋嘅心咧就好似只马骝咁啊，跳来跳去咧系冇时嚟，就系说明我哋众生呢个心念系冇一时停嘅，上东上西，一瞓醒觉啊，一路至到晚上休息时。呢十几个钟头呢，所谓心心念念啊，前念生就后念灭，念念之间生生灭灭，冇有呢呢个知识。所谓妄想纷飞啊，如同只马骝咁呢，你唔容易呢系绑得嘅住，温得嘅住，佢都系蹦蹦跳得冇停嘅。咁所以佛就是为一个调御的好手啊，他使出种种的权巧方法，你是什么的根性，佛呢就是为你说什么的权巧方法啦，令你舍离这个尘世间的烦恼，而得到啊这个自心呢的宁静。所以调御师呢就叫做事化从道号啊，是用种种的权巧方便事受众生，去化导众生啊，令众生呢向于这个道，令他这个心呢能够安静下来，没有那么多妄想纷飞。所以佛呢我就专称他一句啊，名为呢叫做调御师啊。咁现在话归命系以我哋呢个生命啊，系归于十方嘅调御师之法，唔系归于一方啊，而系归于十方诸法。所以名为佢嘅归命十方调御师，就系归于佛宝，演扬清净微妙法。嗱，归命两个字咧就可以读落去啦，就归命啊。能演扬清净的微妙法宝，亦都是身口以三言，对佛所示的教法是虔诚尊敬。演就是演说，扬就是清扬，清就没有了这个俗位，净呢就是没有了这个杂言，那叫做净。微就是微细啊，妙呢就是难思议，咁就叫做妙。就说明啊，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一代时嘅前后50年所说嘅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无论任何一类嘅众生，任何一类嘅友情，只要啊系依照佛所说嘅教法，而你能够一心一意咧去接受、去受持、读诵而法去行持啊，就可以令我哋呢个自心咧系清净，系远离尘世啊，系无浊无染，所以称为叫做清净嘅微妙法。凡是与佛有缘，不论你是小根小气，或者中根中气，或者是上根的大气，你只要闻佛说法之后，而一心一意去观想以法行时，都平等得到利益。好像这几天的天落雨，它没有分别心的，它落到哪一处，你是大棵的树又可以接受吸收，中等的树亦可以接受可以吸收，即使一条草咁有细啫，你亦都可以接受亦都可以吸收，各各随佢呢个大小啊而接受而吸收。我哋众生嘅根性系无量啊，我哋姑且分为上中下三合。咁啊，佛呢一音说法，能够二类等解啊， 大身者闻之得大益，中身者闻之系得中益，小身者闻之咧系得小益啊。所谓一音说法，二类等解，也只有份咧嘅慈悲先至能做得到，所以就名为佢哋演扬清净无俗无染。咁明了不是法，就系归命佛嘅法宝。啊，三乘四果系解脱生，就系归依咧生宝啦。嗱，三就系数目，四亦系数目，在呢个佛识学里边咧，就名为叫做大数识啦。就系每一个名词，每一个法相，系带住呢个数目嚟到解释呢个名相，咁就名为叫做三，叫做四。嗱，咁啊，三乘四果都系一个佛学嘅名词。所谓乘，就以运载为意啊，从呢个地方可以运载我哋咧，去到其他嘅地方，咁就叫做乘，好似一架车一样。佢呢个体咧，就系通于啊呢个教理行果。点解佢就通于呢个教理行果咧？嗱，我哋信佛，如果生在佛世，就系听佛讲经。咁啊，即使唔生在佛法，亲近嗰啲名师，亲近嗰啲长老，咁啊听经啦，咁啊叫做问教啦。你又问教而领悟啊，里边过中咧所说嘅道理，咁啊，然后根据自己所了解嘅道理而实际咧去修养啊，一番咁啊叫做行持，由实际修养行持一番而得到咧系正果啊，所以行以往果咧就系正式嘅运。而教与理咧就系助运啦，系帮助我哋实行，结果咧系得到成就无上菩提。由此正助合运啊，就名为叫做乘啦。嗱，三乘咧就系指小乘嘅声闻，同埋中乘嘅圆光啊，以及咧系大乘嘅菩萨，咁就名为叫做三乘啦。四果就通常讲咧，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但系都有佢呢个意思噶啦。第一，初果咧叫做须陀洹啊，中国话叫做预留，就系初初预入咧呢个圣人之流，佢就将我哋呢个三界呢个八十八识嘅变幻咧。修行念佛或者听经闻法啦，可以顿然间咧断除，而初初遇入圣人之流，咁就佢哋预留系小乘嘅见道位。嗱，第二系叫做斯陀含啊，中国话佢哋一来即系二果啦。嗱，我哋虽然断咗呢个变惑，仲有呢个思惑都未断啊。这个思惑呢就比较微细啦，就好似我哋食嗰啲腐乳啊，这个腐乳樽呢，你虽然食完嗰啲腐乳连汁都食埋啦，仲兼且呢用好好嘅梳打粉啦，就洗干净，可是呢佢仍然呢都有少少嗰啲味道嘅，呢种味道呢唔系咁容易呢洗得净。就譬如我哋嘅思惑烦恼啊，所谓生生世世积集与生俱来，咁啊比较咧系难断。在呢个三界九地之中，每一地咧系有九品，咁啊九九就成为八十一品啦。在呢个欲界之中咧系有九品，现在二果圣人，佢将呢个欲界九品中嘅思惑前六品咧。已经是断了，还有后三品在，所以他亦需要一往天上，一来人间去修行，才可以进上二果位，因此名为叫做一来。三就叫做阿罗行， 中国话叫不来啦，就系佢哋将呢个玉带咧，唔单啊断咗前六品嚟，后三品都断埋，玉带嘅九品丝画佢已经断尽，等于话咧玉带啊，佢已经咧冇咗呢个烦恼，再唔会来呢个玉带受生，所以称为咧叫做不来。第四就叫做阿罗汉啦，阿罗汉咧有三种譯語，一就系无生，佢就系将呢个三界啊变化，以共九九八十一品嘅思惑全部断尽，三界之中咧冇佢受生之处，佢唔会再来呢个三界受生死，咁啊叫做无生啦。第二嘅就沙贼啊，佢就将呢个三界一切嘅见思烦恼贼，通通咧杀得咧清清楚楚，等于话断著，冇晒呢个三界嘅见思烦恼，咁啊名为佢就沙贼。第三咧就佢哋应供啊，就系话佢应该咧受呢个三界嘅众生供养，因为佢在呢个三界中冇嘅受生之处。佢就係三界中嘅聖人，當佢未曾入滅之前，佢仍有啊呢個業報身。雖然佢煩惱啊冇咗啦，但係佢仍有呢個色殼子啊，仍有呢個肉體啊，所以佢仍然咧受供養。但係由於佢已經斷咗呢個三界嘅見思煩惱啊，佢係三界裏面嘅聖人，所以咧我哋三界嘅眾生。如果供养阿罗汉咧，系福德无上啊！佢系够份量、够资格、够条件啊，受我哋三界众生嘅人天供养，咁就明为佢哋应供啦，系应该受我哋三界人天嘅供养，咁啊属于咧无学道。嗱，咁啊以上所讲嘅三成，以及咧呢个四果啊。通通咧系属于呢个解脱之人，所以称为佢就解脱生啦。在呢个律藏里边讲啊，下至即系最少啦。如果你有五个出家者共在一处和合持戒学律修行啊，咁啊在呢个人世间咧。认为佢就正法不灭，咁就说明在佛灭道之后，佛法嘅命脉啊，系完全寄托于呢个出家者嘅手上。我哋只有一个出家者，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啊，系弘扬佛法，系主持佛法。嗱，咁啊，所以学佛嘅信徒。学佛的在家弟子啊，对于三宝是应该呢要好同供养，尤其是这个三宝啊是应该要尊敬，因为佛宝法宝他自己不会讲话，因为佛已经去世了，佛已经不在世，而佛所说的教法也都不会讲话，佢只系咧由呢个纸咧系印刷供养，能够弘扬佛宝，能够弘扬法宝啊，咁啊就系咧呢个出家者，咁啊即使系个凡夫僧啊，未曾了生死，未曾得解脱，但系佢呢个责任咧就系以利生为事物。以文化事家务能够何担而来的正法眼状来显示这个真宝的威德，所以一切佛弟子在这个末法时期对于这个真宝呢是应该呢是要尊敬以及呢是虔诚来到呢尊敬这个真宝。那么以上呢就是讲完归命佛宝，归命法宝，归命三宝啊！三宝得以成就，所以第四句咧，佢就话愿持慈悲，就爱摄受啊，就系、是、愿三宝嘅慈悲咧，系爱念啊，佢自己 就是这个宜山祖师啦，那么哀怜他自己以及同埋当时啊一齐咧发愿嘅人，咁啊祈求三宝嘅慈光接受我哋嘅虔诚，咁啊使我哋咧系消障而得清凉，令到啊呢个五族恶世就系现成嘅清净极乐国土。嗱，咁啊既然咧，我哋皈依咗三宝，有所凭证，亦都祈求三宝嘅慈光加庇，所以第二咧，我哋就祈求三宝嘅慈光啊，系消自己嘅业障啦。到话弟子众等，系自为真性啊，往入迷流，随生死飘沉，逐色声而贪染。咁啊，呢几句文咧。就是讲上我们每一个苦恼众生啦，怎样迷真俗妄，所以在这个生死的漂流。我说弟子众等，学在师后